获某夜梦里飘荡，当一淡淡星光下，命运来偶遇在那境地，细心轻轻风雨他，梦幻渐散后，泪也淌下，空中翻飞他的话，像在叫唤，为我等待，多给一宵梦见他。夜里呀，深夜里呀。我梦见他，独自在每夜独个躺卧，我在落泪星光下，但是没法睡，没法可梦，灰灰空间没有他，身心都枯也干尽，几许苦恋飘零下，没力说话，但我心叫唤，多给一宵梦见他。夜里呀，深夜。